第241集，约法三章。 身后的人追了上来，顾元白深吸一口气。 你或许认为我是小题大做，但 他的手颤抖起来。 地龙翻身时，你护在我的身上，我叫你，你不说话，血滴了我衣领，石头压在你背上，我几乎察觉不到你的呼吸深浅，我以为你快要死了。你怎么？你能不能护着一点自己的命？ 薛远怔住，突然手足无措。 别生气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 顾元白抽出手，疲惫地说：“ 算了。” 薛远不是他，永远不会知晓那时顾元白的感受。他健康，身上功夫好，又是个在生死之间搏命的将军，自然不会注意这些。就像对顾元白来说，即便知道要劳逸结合，也总是在忙碌，没法说，但是很憋屈。 不能算，不能和我算了，我错了，再也不会这样了，这次原谅我好不好？元白，白爷， 先去城堡寺。 薛远一僵，放缓了缰绳。圣上是个冷静的人，从城堡寺回来之后，他便和薛远说：“ 你平日里注意些便好，我不会在这些事上拘束。” 薛远却想得多了。一行人回到京城，薛远带着圣上往薛府而去，托付侍卫长道：“ 张大人，圣上今夜宿在臣的府中，宫中就交于你和田总管照顾了。” 侍卫长往圣上看去，圣上眉心微蹙，还是点了头。薛远一路默不作声地带着圣上回了薛府，未曾惊动他人。顾元白脊背挺直，始终与薛远的胸膛保持些距离。马匹被拴在树上，顾元白下马后往前走去。薛远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窜过去，猛地将他打横抱起。顾元白脸色一白，下意识圈住薛远的脖子。 你做什么？ 圣上，我们好好说一说话。 放朕下来。 薛远当作没听见，抬脚踹开房门，再重重关上。房门被猛地震动了数下，薛大公子院落中的小厮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 大公子？” 大公子的声音压抑：“ 滚！” 小厮拔腿就跑，瞬间跑出了院子。昏暗的房间里，薛远呼吸粗重，还是勉强柔声道：“ 圣上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“ 朕跟你说过了，我没有气你，你随意怎么样都可以。”“ 操！” 薛远，放开朕。 圣上，您心里不高兴就说出来，我皮糙肉厚，您想要怎么罚我都可以，只要别捅我臣着脸，求求你了，圣上。 薛府今日的晚膳用得晚了些，派去叫薛远用膳的小厮被骂了回来，灰头土脸道：“ 老爷，大公子只让人送过去了两份饭，不让我们进去，他也不过来。” 薛将军正要说随他去，突然眉头一竖：“ 两个人？”“ 是，大公子的院子里还拴了一匹浑身鬃毛的汗血宝马。” 薛远两年前万寿节的时候，确实拿了几匹马，同异国人换来了一匹汗血宝马。只是后来我再问他时，他却说送人了。难不成来的这个人，就是他心心念念的那个男子？ 薛将军猛地站起，气得饭都吃不下，快步往薛远的院中赶去。 还没推门就已经暴喝出声： 雪原，你这个小兔崽！ 绝情。 屋里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，薛将军的一声怒骂戛然而止，他惊惧交加。 圣上，竟然是圣上！圣上什么时候来的薛府？我怎么毫不知情？臣竟不知圣上驾临，臣惶恐，臣有罪。 圣上声音低低，透过门扉时更是低弱，很多字眼还未传到薛将军的耳朵里，就已消散在风中。 薛青莫要惊慌，朕…… 声音更低，很疲惫似的。 朕同薛元有些事要商议，便暂居薛府一夜。 是，臣这就去整理主卧，一会儿劳顿圣上一步，不知圣上可用膳不仓？臣这就去吩咐厨子，去重新做上一轮膳食。 不用，随意行。薛青，朕下榻的事，莫要让旁人知晓。你只管当作不知。 是，臣知晓了。那臣先行告退。 退下吧。 薛将军就要退下，忽地想起什么，气沉丹田的高吼一声： 雪原，好好伺候圣上。 脚步声逐渐远去，床上的人闷笑不止。 圣上，我老子让我好好伺候你。 哼。 圣上闷哼一声踹他，薛远停不住笑，弯腰笑了他许久，最后大步下床去拿小厮送过来的食盒。顾元白就着床头的烛灯伸出了手： 圣上，我们俩约法三章可好？ 约什么三章？ 若是下次臣又惹您不开心了，或是又有了争端，嘴上留个缝，谁都能服软。 顾元白张开嘴吃下他喂的饭，似有若无地点了头。次日一早，顾元白低调地在薛远的房中传了早膳。薛老将军听闻后，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大不敬，一早就往薛远的院落中走去，等在前头请求面圣。片刻，小厮奉命把薛老将军带进院中。薛老将军未走几步，一眼便见到了府中仆人昨日所说的千里马。骏马被束在树上，通体无一丝杂毛，这是一匹好马，但却不是薛远曾经买来的那匹。薛远买的那匹马四只蹄子上具有一圈深色的毛发，犹如黑色的圈绳一般醒目，英姿飒爽至极。薛老将军多看了这匹马两眼，走到了房门前。房门咯吱一声，饭香味随之而来。顾元白正坐在桌后，指了指面前的位置： 薛青，坐。 薛老将军恭敬上前坐下，薛远为老父亲递上碗筷。薛老将军一看见他就心烦手痒，但在圣上面前只板下了脸。薛远轻飘飘地看了他老子一眼，便全神贯注地放在了圣上的身上，手悄悄从后头撑住圣上的腰间，给圣上坐直的力气。顾元白稍微轻松了些，早膳应当吃得清淡些，但圣上所用的饭菜也太过清淡了。薛老将军尝了两口，实在是吃不下去，担忧道： 府中奴仆当真懈怠，圣上怎么能吃这些东西？ 顾元白喝了一口没滋没味的清汤，笑了笑： 薛青，偶尔尝一尝青州小菜也不错。不说这个，今早正巧你过来了，那就同朕走一走，朕有些事需交与你做。 臣领旨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